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ألم نشرح لك صدرك ووضعنا عنك وزرك الذي أنقض ظهرك ورفعنا لك ذكرك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，难道我没有为你而开拓你的胸襟吗？我卸下了你的重任，即使你的背担负过重的，而提高了你的声望。 فَإِذَا فَرَغْتَ فَانْصَبْ وَإِلَى رَبِّكَ فَارْغَبْ 与艰难相伴的却是容易，与艰难相伴的却是容易。当你的事务完毕时，你应当勤劳，你应当向你的主恳求。